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，也可以潇洒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音乐是开启人类情感世界的钥匙，当你深深地被一段旋律感染，一首歌曲打动的时候，你与它之间便产生了一份姻缘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如约光临经典走四方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，为您安排一组朝鲜电影歌曲精选。首先请欣赏三首歌曲，分别是摘苹果的时候插曲《欢乐的果园》，金鸡和银鸡的命运插曲《爸爸的祝福》，摘苹果的时候插曲《摘苹果的姑娘》。 Yeah.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经典走四方，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。听众朋友，今天为您安排一组朝鲜电影歌曲精选，那些歌曲旋律流畅，婉转明快，让人久久不能忘怀。接下来请欣赏南江村的妇女插曲《故乡的骄傲》，卖花姑娘的两首插曲《千朵万朵金达莱》和《春天年年到人间》。 Thank you. 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春天年年到人间，来自朝鲜故事片《卖花姑娘》。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一组朝鲜电影歌曲精选，接下来请欣赏一个护士的故事插曲《护士之歌》。

生活之中一种短， 赤胆红心来自朝鲜故事片血海，接下来请欣赏党的好儿女插曲输血之歌，只要妈妈露笑脸。 千年的